就好了。有的时候人们之所以哭泣，并不是因为软弱，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坚强了太久。

感情说穿了，一人挣脱的，一人去见。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。总之那几年，你们两个没有缘。阴天，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。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着你当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 老李李宗盛的作品，由他填词和谱曲的《阴天》，莫文蔚的演唱，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《You Can》当中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All for One 这个组合演唱的经典作品《I Swell》。 Questions in your eyes, I know what's weighing on your mind. You can be sure I know my part, 'cause I

是给自己太多界限。 怎样？在最后这一刻，让我紧紧抱你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我抱着你。如果生命果真是无常，我愿坦然在我身旁，有你给我力量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我抱着你。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，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。一切都不重要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我抱着你，我只要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抱着你。